怀疑被人投掷九枚汽油弹。消防到场将火救熄，一架货车损毁，现场检获一啲怀疑汽油弹嘅碎片，初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怀疑有三人涉案，列作纵火案处理。警员其后在深水埗福荣街截停一名18岁男子，在他身上检获一支怀疑胡椒喷剂，以涉嫌藏有违禁武器将他拘捕，会调查是否同游乐会的纵火案有关。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684点，升250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2，英镑10.339，瑞士法郎8.539，澳元5.703，加元5.97。新西兰元5.443，欧元9.254，每百元兑港元7.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9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72美元，卖出1,779.78美元。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下降至17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三宗交通意外啊。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顺利村嘅。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顺利村。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2-3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咧就挤塞。咁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啦，近住小豪湾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在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骏景园。继续提你，九龙城的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仍然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就要改道行驶。大埔道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月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和81号都是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刘天赐。2020年咧系一个唔好嘅年份，充满咗疫症，充满咗坏嘅消息。但系我哋仍然需要有正能量，能够冲过呢啲黑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港台电视31历史23事之楚汉。 鸿门宴之后，刘邦失去关中，并且跌入人生谷底。就在这个时候，被称为国士无双的韩信向刘邦献计，要反攻楚国都城彭城。彭城之战一触即发，到底刘邦能不能够直此扭转形势，力压项羽大军呢？历史23事楚汉之暗度陈仓，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1号周三起限聚令收紧至二人，食肆晚上十时起禁堂食。 本港新增76宗确诊，其中9宗源头不明。 永安旅游裁员约120人。 东京都新增311宗确诊，中国日本恢复商务旅客往来。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踏入十二月份啦，十二月一号嘅早上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都要讲讲靶场消息先嘅。今日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都系讲讲啦，疫症之下啦，数字上就好翻啲嘅。寻日个数系76，话比之前过百宗啊跌咗落嚟。咁不过咧，见到政府都话，因为而家个形势咧都系严峻嘅，咁所以咧就系要收紧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就係、是、喺星期三嘅凌晨開始，其實即係數落就今晚開始啦，都要做一啲新嘅措施啦。限聚令翻翻去二人，食肆限兩人一台，堂食去到夜晚十點啫。公眾娛樂場所、卡拉 OK 等嘅表列處所咧，要關閉兩個星期。咁就見到美容院啊、按摩院都可以繼續營業喎。今次不過咧就要守一啲更加嚴謹嘅防疫措施啦。另外健身中心啊、體育處所都係可以繼續營業嘅，不過就係最多兩人一組，並且要戴口罩嘅。咁另外就個別的政府場地就只是作一個排練或者線上的表演。公務員方面就是除了緊急和必須服務之外就要在家工作。另外停課之前都提過的，就是中小學幼稚園學生就是停面授課直至去到聖誕假的。一系列嘅措施，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具體的諗法請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同我哋仔細講講先。早晨，局長。 早晨啊， 姚冠霖。好，不如先讲下个疫症嘅形势先啦。寻日个数跌翻啲嘅，总数76宗，不明源头，就对上一日24宗，寻日跌翻落8宗嘅。但系你整体点评估而家形势呢？ 其实而家个情势咧系严峻嘅。一方面咧，我哋而家睇到嗰个跳舞嘅群组咧就越嚟越多人啦，而家都已经系超过系500人。咁另外咧就亦都系有源头不明嘅个案，即系每一日都有嘅。最初系由即系可能系单位数字，后来去到即系十几，咁亦都系试过廿几。咁有时有啲回落，但系始终咧，而家我哋都觉得咧喺社区咧系有一啲传播链啦。第一，第二咧就系我哋都睇到咧就系有一啲即系冇症状嘅人士都有嘅，即系今次咧喺呢个情况底下，咁所以咧我哋都一定咧系要大幅去减低人流，因为我哋都睇翻一啲嘅数字啦，即系例如我哋话每一日啲人搭车嘅数字啊等等，其实呢个咧根本系去返呢喺疫情之前嘅嗰个嘅水平嘅。咁所以大家嗰、那个即係出行係非常之频繁。咁而如果我哋喺社区喺每一个区喺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职业啊等等，或者甚至乎有啲退咗休嘅，或者甚至家庭主妇，我哋都发现呢係有人確診嘅话呢，咁呢个呢我哋一定要大幅呢係减低人流，令到呢大家呢係唔好聚集。咁呢个先至係能够有效呢係截断个传播链。所以点解我哋嚟緊呢都係进一步要去立刻收緊我哋呢啲社交距离措施。同埋今次呢大家留意到，我哋觉得嚟緊呢两个星期呢专家话俾我哋听都係非常之关键嘅。所以呢我哋呢啲嘅措施咧，都係會係即係最少係兩個星期。當然，我哋希望咧能夠係控制到嘅疫情嘅時候咧，就即係慢慢係可以一路控制落去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喺而家咧都係要呼籲咧市民咧都係要克制一啲嚇，令到我哋嚟緊呢兩個星期咧係可以大家睇到我哋無論係一啲喺即係一啲處所嘅一啲嘅措施 措施啊、關閉啊、減人啊，以至到咧係我哋即係公務員同事咧都係在家工作，亦都呼籲咧一啲其他嘅僱主咧都係暫時喺呢兩個星期咧盡量咧係將嗰、那個自己嘅員工咧係如果可以嘅話咧都係在家工作，令到整個社會咧個人流咧係減翻低，去即係截斷呢啲傳播鏈，同埋去減低呢個擴散嘅風險咯。 嗯，好啊，嗱，不如逐樣新嘅措施。讲下啦，其中包括限聚令，而家落翻去两个人啦，都系应该系咁耐以嚟最紧嘅水平啦。二人一台啦，食肆都系紧嘅啦。咁但系营业时间又未系最紧嘅，而家十点闩门啫。之前就曾经试过晚市禁堂食嘅，点样定咧？系关食肆同埋限聚方面。 系我哋嗱，一方面嗰个整体嘅即係整體嘅策略咧，都係希望減低人流嘅。咁所以咧，我哋大家睇到我哋即係收緊嗰、那個即係、就是、人流嗰個數字啦。第二咧就係、是、我哋仍然咧都係覺得咧係喺即係一路過去咧，我哋都做過好多，例如尤其是食肆咧嗰、那個收緊嘅措施。大家咧都有唔同嘅反應嘅嚇、我哋亦都留意到咧有即係、就是、有一啲嘅人士咧，佢都係好難可能喺屋企煮飯啊咁。可能都要買外賣或者是、出去吃飯，所以呢我們覺得吃飯呢都是比較必要啦、所以我們即是、大家看到我們、雖然是仍然是繼續、開，但是呢我們都在、尤其是在、第三波 的之前呢期間呢，我們都即總結了很多經驗啦，就是說在他們的即是食肆那裡加強很多不同的措施的、即除了說、那些探熱啊，即是戴口罩啊那些 之外呢，我們例如都在有法例就說、站起身即或者行開位的時候呢，都一定要不吃東西的時候一定要戴回口罩、因為我們今次呢都是針對一些不戴口罩的活動，我們也都留意到、就是、在不戴口罩的時候個風險是非常之高的。同埋你亦都一路呢，我們專家都跟我們去過一些不同的食肆，無論它那個空氣流通啊，以至到叫他們即是例如即是俾錢用一啲即係唔需要現金交易嘅方法啊，咁呢啲都係盡量去減低嗰、那個即係傳播嘅風險。咁喺即係過去嗰幾個月咧，其實有唔同嘅食肆咧都做咗，加埋亦都佢哋嘅員工咧都係我哋嘅特定群組，一路咧都有同佢哋測試。咁但係呢一個咧，我留意到當然都未係百分百嘅嚇，咁所以咧我都呼籲嗰啲即係即係食肆啦嚇，大家都係要喺呢段期間咧盡量做好佢哋喺食肆入邊嘅防疫措施咯 嚇。嗯，好嗱，另外就哪些地方要刪，之前就一系列地刪，今次就見到都挺多刪的，遊戲機中心、啊、卡拉 OK、啊、麻雀、啊、泳池、啊、等等那些都要刪，但有些又沒有刪的，譬如、健身中心、體育處所、啊、美容院、按摩院，這些又可以他們做一些事的時候又可以讓他們繼續營業的。今次怎樣分呢？把尺是不是跟之前有些不同呢？ 我哋都唔係嘅，因為我哋喺而家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咧，我哋都講過啦，我哋都希望咧係越嚟越係精準啦嚇，同埋咧係即係睇翻一啲數據。如果大家記得咧，較早前其實中文大學都出過一個研究嘅數字咧，就發現咧喺之前嗰最少即係嗰幾波啦，其實都係出事咧，嗰啲咧都係除咗係唔戴口罩嘅活動咧，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娛樂場所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大家留意到咧，我哋嘅娛樂場所咧，我哋都係都立刻係即係暫時關閉兩個星期，係將即係呢啲嘅傳播風險咧，係即係盡量減低同埋即係壓止嗰個擴散咯嚇。 嗯嗯。好，咁所以而家就叫做針對性啲啦，係咪啊？就覺得健身中心、體育所、體育處所、美容院、按摩院呢啲就都相對都唔係咁擔心啊，你哋係咪？ 嗱，呢啲咧就因為一方面咧，我哋係佢哋嘅人數咧，嗰、那個話即係聚集咧，這個咧係即係比較唔係有咁多呢啲聚集嘅。第一，第二咧就我哋都係而家都係限制兩個人嘅啫，最多。咁第三咧就係、是、都係要全部咧係一定咧係要戴翻曬口罩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亦都係我諗相關政策局都會係同佢哋商討係要即係施加翻一啲更加即係強一啲嘅喺佢哋自己入邊咧嗰啲感染控制嘅措施。咁當然我哋都留意到即係呢啲嘅都係例如有啲人都係去 運動啊，咁都留意到我哋即係好多嘢都關閉咗咧，市民嗰、那個即係身心健康嗰個問題，咁所以咧暫時咧我哋而家都係呢、這個做法。咁當然我哋一路會留意，亦都唔排除咧，如果有需要咧都再收緊。 而家戶外做運動咪仲係豁免戴口罩嘅，我都。 而家户外系嘅吓，户外系嘅，但系我都呼吁大家啦，就虽然系即系政府有我哋自己嘅一啲嘅规例啦，但系如果大家即系市民咧去到一啲地方，有时户外咧，我见到咧即系某一啲嘅地方咧，我睇过都有啲图片啊吓，有啲人行山咧，可能去到某一啲位咧，都好多人聚集喺度嘅时候咧，大家都要留意啦，系戴翻口罩啦咁。 因为我哋做风险节目啦，成日都收到啲听众打上嚟咧，就讲到啊，其实政府就好多規則列咗出嚟啦，但係成日都見到市民唔守喎，有啲又話執法唔夠喎，成日就打上嚟講喺邊度見到邊啲人違規啊，都冇人捉噶啦咁樣。而家聽到政府就話要罰多啲嘅，咁幾時有個具體嘅諗法啊？呢個？ 呢個咧，我哋都係要即係從律政司個同事嗰邊咧係商討啦，係睇翻嗰個即係成條法例係我哋喺唔同嘅。即係規例嗰度咧，嗰、那個即係整體嗰個情況啦，咁先至可以定到出嚟嘅。但係我哋而家已經係做緊呢方面嘅方向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就係、是當然要加強執法啦。大家睇到過去一個星期咧，如果我哋例如食環署同警方咧喺一啲即係違規嘅食肆啊、酒吧嗰度咧，都做咗成即係萬幾次巡查，亦都係都即係告咗。起碼有百幾單，咁所以我諗呢一啲咧都係我哋一路會做啦。咁另外就係、是昨天咧係行政長官都講咗啦，就都會設立一個熱線啊，就係、是舉報，咁令到咧我哋嗰、那個執法咧係可以咧係即係更有效率咯。 最近咁啊嗱，錢嗰度而家就罰2000定額罰款嘅啦，有啲就居民就話要倍增啦，我見啲報紙話咧，而家政府諗咪加到10000喎，係咪去到咁嘅幅度啊？ 而家我哋未有一個即係定案嘅，咁但係特首都講咗啦，都係咧要倍增，同埋咧係要有一個真係有一個阻嚇作用咯。因為而家我哋都係即係從一個公共衛生嘅角度咧，係希望大家咧係會真係要停下來一陣，咁以至到咧我哋嗰啲即係病毒嘅擴散咧係可以減低。即係呢個咧係喺我哋個傳染病防控嗰度咧個社交距離咧係即係。其實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手段嚟嘅。當然，另外就是檢測啦，我哋做大量嘅檢測，令到咧我哋都可以發現到或者揾到呢啲嘅傳播鏈出嚟。咁啊，跟住當然如果確診嘅就入院啦，如果有緊密接觸者就檢疫啦。咁啊，又係另外一個方法咧，我哋要一定要幾管齊下咁咧，係去截斷傳播鏈。 喺講檢測之前都想問多句，就頭先講話會有個舉報熱線嘅，但係個運作會係點啊？有個熱線出嚟，咁市民見到另一個市民就唔守規矩啦，就打去，咁就會有執法人員落嚟啦。但係會唔會做唔做得切？有時嗰啲即係違規行為一瞬即逝嘅，可能佢唔戴口罩就行開咗啊等等嗰啲，同埋社會上會唔會？气氛会变得很绷紧，如果有这些举报热线出现， 我想即一方面呢，我们都是呼吁大家啦，或者强烈呼吁大家是去自律和克制，也都是希望大家包容，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是即长期有这些违规呢，就算我们都见很多业界呢，他们都觉得呢有些其他的业界呢是不遵守啊，他们都非常之愤怒，所以呢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即是方法呢，令到大家呢都是即是比较自律咯。 好，刚才局长你提到检测方面，我见到政府一路加紧那些检测中心的。但又见到另外一些报道就说很多时候想去网上预约都满晒了，现在是不是都多人去啊？现在那个量在哪里？ 当个疫情呢是即是严峻的时候呢，就其实我想大家都是有些担心。所以呢现在我们都除了说我们已經是有九個地區的即是檢測中心啦，在九個不同的區啦，亦都繼續有三個點咧係有嗰啲流動的採樣亭或者派發嗰啲嘅站，即係派發樣本瓶的站啦。我哋都嚟緊咧，都將會咧係喺多五個區咧係設置咧呢啲嘅地區。 即係社區嘅檢測中心嘅。咁、除咗咁之外咧，我哋都留意到咧，例如喺郵局，我哋喺星期六開始咧，就有121间嘅郵局咧就派發呢啲樣本瓶，同埋咧係醫管局就一路繼續佢47间嘅普通科門診派啦。咁嗰度咧都派咗好多嘅，即係超過90%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喺嗰度咧加嗰啲嘅樣本瓶嘅量啊，咁啊務求咧令到即係市民如果去攞嘅時候咧都可能會有機會好快派曬，咁但係我哋都係加嗰個量咧，就希望咧可以更加便利到市民咯。咁、當然另外就我哋嗰個強制檢測咧，就一路咧係發生嘅，即係例如我哋嘅有症狀嘅人士啦，咁所以我哋亦都係派咗樣本瓶俾。我哋嘅即係醫生嘅同業啦，同埋亦都一路嗰、那個跳舞群組除咗跳舞群組之外，大家留意到啦，我哋有即係3个處所咧，都係強制檢測嘅，就去過嗰度因為衛生防護中心發覺咧，佢哋無論係員工或者係有一啲去即係食嘢嘅食客咧，都係有確診咗，咁所以咧就係嗰度有叫佢哋出嚟咧，係做強制檢測。咁我諗有一啲已經做緊噶啦，咁亦都嗰個強制嘅，亦都會即將開始嘅，就係老人院舍嘅員工啦，同埋咧係的士司機啦嚇。 而家都要排隊嘅，見有啲市民去到，而家係咪即係嗰個檢測嘅能力，我哋喺度係個採樣嗰度棘住啊，定係點樣啊？ 我諗其實咧最主要我哋嘅檢測能力咧，即係例如實驗室嘅即係檢測咧，嗰度咧我哋係足夠嘅。其實每天咧係可以咧去到100,000嘅。咁但係咧我諗喺整體嗰個流程啊、採樣啊、即係地方啊、物流啊嗰度咧，其實就都而家咧我哋一路完善啦嚇。咁嗰度咧係要再完善嘅嚇，我諗因為咧雖然實驗室嗰度咧佢係嗰度做到，但係因為我哋有咁多人喺唔同嘅點啊，咁物流方面咧都係要做到比較仔細嘅。 好嗱，另一個咧就成日講喺外邊翻嚟嗰啲人啦，咁好多人都提緊檢疫嘅特定嘅酒店啦，之前都講咗好耐噶啦，咁而家見到政府係咪話揾咗2间啊？其中一間就係荃灣嘅思麗酒店係咪？咁另一間係咪未公布住？ 其實咧係咁嘅，酒店咧係有兩方面嘅。我哋而家個思麗酒店嗰度，同埋另外一間咧，主要咧就係我哋啲檢疫中心，即係等於我哋好似竹篙灣啊，或者係八鄉啊呢啲檢疫中心。因為隨住嗰啲數字咧，係嗰緊密接觸者咧，一路咧都係升緊啊！你越多嘅確診個案，就會越多緊密接觸者。咁所以咧，我哋之前嘅一啲後備方案咧，就係話，如果係竹篙灣啊，或者係其他嘅檢疫中心咧，我哋係都慢慢咧去到即係飽和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啟動咧係一啲酒店咧係做我哋嘅檢疫中心嚇。嗰啲咧就係、是主要係即係 本地嘅呢、這個 係啦，本地嘅緊密接觸者嘅嚇咁樣，咁嗰個就係一個咁樣嘅做法。另外你所講嘅指定酒店咧，其實我哋而家咧都係密羅緊固咧，係喺度做緊嘅，處理緊嘅。咁嗰啲咧就係俾外國翻嚟嘅，佢有一個指定酒店咧，係去做佢嗰14天嘅強制檢疫。咁嗰度咧我哋已經係密羅緊固做緊，但係未有名單嚇。 頭先講有2间就會做一啲檢疫嘅中心啦，店可以俾本地啦，另一间系咪未？点解未讲到个名字嗰个？ 系另一间仲喺度处理紧嘅吓，我哋会尽快公布吓。我哋一卫生署俾到资料咧，就我哋都会尽快公布。 即系其实都落实咗噶啦，系咪都喺手噶啦呢个？ 系我哋都已经系一路倾紧噶啦，系啊。 好。嗱，另一个咧就系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啦，政府不断都呼吁大家去到使用啦。暂时你见嘅情况系点咧？嗱，之前都嗌咗啲食肆要申请啊，等等嗰啲啦。咁而家进度点啊？其实 系而家咧，我哋就其实已经系摆咗喺法例咧，喺Cap 599F 底下咧，其中一个佢哋要即系遵守，即系所有599F 底下嘅处所咧，佢哋。都是要去装这个安心出行的二维码在他们入口或者是当眼的即係位置嗰度嘅，咁所以而家正係呢啲嘅處所咧，就係向 創科局嗰度咧係去申請啦嚇，同埋咧係去攞呢啲二維碼。咁而家攞咗之後咧，我哋都有個時間嘅，咁有一個時間之內咧，就要佢哋咧就喺佢哋嗰個業務處所嗰度咧，就係擺喺當眼位置咯。 嗯，暫時你覺得安心出行個普及度係點樣咧？譬如喺遇到啲個案啊，係咪真係幫到手，幫到衞生防護中心去到追蹤咧？還是用起上嚟好似而家民間都未係真係好多人？即係去到每一點都去到做足嗰個掃二維碼咧。 呢、这、一個咧就我諗起初嘅期間我哋一方面咧，我哋係要盡量咧係多地方咧係有啦嚇，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啊。除咗係我哋599F 底下嘅嗰啲處所咧，例如政府嘅地方咧、我哋都係會安啦嚇呢啲安心出行嘅二維碼。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話，當我哋度度都有嘅時候咧，亦都係要提高市民對於去裝呢個安心出行嘅 Apps 啦，同埋佢哋要去掃嗰個積極性啦。咁呢度咧，我哋都會繼續咧係做多啲嘅，即係推廣。 有啲建議就好似探熱咁樣啦，入去之前就探熱，加埋強制要掃二維碼，得唔得咧？咁 當然咧，這個咧一定係要嗰啲處所咧係去配合嘅。咁所以我都呼籲啲處所咧，即係盡量。用他們的方法都是去提高我想即市民呢去掃這個二維碼的積極性啦、因為這個呢就即其實呢都是為市民好的，因為當他去過那些處所如果有人確診的話呢，他會立刻知道啦、 okay. 啊、他又可以留意自己身體狀況或者做檢測、okay. 好，多謝謝局長，先跟你談到這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选举当选人拜登宣布将提名联储局前主席耶伦出任财长，他亦都提名部分经济部门的人选，包括由阿德耶莫担任耶伦的副手，出任财政部次长。提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老师领导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竞选经济顾问伯恩斯坦和布希。拜登亦提名美国进步研究中心总裁坦登出任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北约将于星期二发表报告，表示要更认真思考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報告指出，北約應該保持對中國的技術優勢，保護電腦網絡和基建，並同澳洲等非北約國家建立更緊密關係，以及關注中國正在建立的太空威脅。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中國的崛起對北約的安全構成重要挑戰，舉例中國正大規模技資新武器，舉例中國正大規模投資新武器，從北極到非洲都正在趕上，中國的價值觀同他們不同，正嘗試恫嚇其他國家。有北約外交官說，中國不再是西方期望的良性貿易夥伴，而是本世紀的崛起力量，北約必須適應，但不會宣布中國是對手。中國駐加拿大大使松培武同正被軟禁的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通電話，松培武表示，加拿大方面錯誤拘押孟晚舟已經兩年，對此十分掛念，強調中國政府維護中國公民和企業正當合法權益的決心堅定不移，將會繼續敦促加方認真對待中方的嚴正立場和關切，糾正錯誤做法，盡快釋放孟晚舟，確保他平安回到中國。松培武又說，公道自在人心，正義必將來臨，希望孟晚舟堅定必勝信念，繼續保持身體健康，期待他盡早平安回家。回到本港，旺角西洋菜北街警察體育遊樂會懷疑被人投擲汽油彈，事發在凌晨一點過後，警方接報遊樂會的停車場懷疑被人投擲九枚汽油彈，消防到場將火救熄，一架貨車損毀，現場檢獲一些懷疑汽油彈碎片，初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懷疑有三人涉案，列作縱火案處理。警員其後在深水埗福榮街截停一名18歲男子， 在他身上检获一支怀疑胡椒喷剂，以涉嫌藏有违禁武器将他拘捕，会调查是否同游乐会的纵火案有关。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3点，升2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2，日元104.33，瑞士法郎0.908，加元1.298，人民币6.583，英镑兑美元1.334，欧元兑美元1.194，澳元兑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6美元，卖出1,778.66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出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五宗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榄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去到加龙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加龙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第三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翻过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第二三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光街桥底呢一段咧，车龙排到去新楼街。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入翻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一段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因为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刚才讲了，因为启业村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后少少近住蒲岗村道那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天马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接近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新一份施政报告就说机管局将会入股珠海机场，原来他们早在2006年经已用专营权的模式管理珠海机场，改善他们的管理。珠海机场由2006年之前每年不够100万的旅客量，去到18年已经突破1000万了。 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不少婴儿出世之后都会有黄疸症状，需要留在医院进行光线治疗。星期二精明一点将会有儿科专科医生讲解小儿黄疸的成因和治疗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0年12月1号，周三起限聚令收紧至2人，食肆晚上10时起禁堂食。 本港新增76宗确诊，其中9宗源头不明。 永安旅游裁员约120人。 东京都新增311宗确诊，中国日本恢复商务旅客往来。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继续千禧年代嘅时间，今朝咧继续会跟进翻咧施政报告嘅内容啊，继续请嚟局长啊。今日请嚟嘅局长咧就系过往嘅施政报告咧相对少揾呢个局嘅局长上嚟啊。今日咧就请嚟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上嚟一齐倾啊。早晨，局长。 早晨，早晨，叶冠霖。 系因为过往就好多时施政报告重点未必喺呢度，但系今次都有相当嘅着物啦，所以请你可以解释翻入边一啲嘅处理。不过讲咧之前咧想讲下疫症之下咧就见到而家公务员最新公布啦，星期三开始在家工作，翻翻七月嘅规模。 系 嗰个具体运作会点啊？有几多人？少了不用在 office 翻工啊？ 係，我哋今次嗰個安排咧，其實都係翻去喺七月中，第三波疫情比較嚴重嘅時候嚇。最主要嘅原因咧，其實係一定係整體上咁睇咧，就係我哋而家目前面對嗰個疫症咧，我哋有需要喺個社區裏邊大幅減低個人流，減低嗰個接觸，咁啊變咗嚟講咧，係可以導致咧阻截咗嗰、那個即係。病毒的進一步傳播，因為今次牽涉的範圍都是比較廣泛，人數比較多，所以如果不用這些大幅度減低人流的措施，恐怕這個傳播繼續會這樣擴散開去，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所以變成昨天政府公布一連串的即措施都是達到這樣的目的，其中一樣就當然就是在政府裏面的特別的工作安排，即我們簡單說就是在家工作，但實證上咧，即係嗰個實際上咧，就唔係話所有公務員都可以在家工作嚇。個原因係咧，我盡量希望咧喺寫字樓做需要翻寫字樓工作嘅同事咧減到最低。咁喺每個部門裏邊咧，就佢哋基本上就係如果係一啲緊急同埋必須嘅服務咧，就繼續維持。其餘嘅咧，盡量安排同事咧就係在家工作。有一啲咧就係可以透過喺屋企裏邊咧。就用嗰個嘅通訊啊、電腦啊各樣嘢咧，係可以處理得到嘅。有啲工作咧，可能透過電話或者即係基本係自己去處理可以做到嘅。但有一啲咧，可能咧都未必可以喺屋企做得到。咁而事實上咧，喺過去譬如喺七月中嘅時候咧，當我哋採取呢一個係最嚴厲嘅一個安排嘅時候咧，都大約有一半嘅同事啦。至到六成的同事咧，其實都是要在寫字樓工作的，因為你可以想像到咧，就係、是、譬如維持社會治安秩序紀律部隊，基本上你都好難咁樣在家工作。我哋好多部門參與緊抗疫工作的同事，根本上就超時工作添。另外咧，亦都我哋特別提醒部門咧，有一啲嘅服務咧，本身嚟講，可能喺現時呢個階段咧，係變得比較必須緊要嘅。譬如我哋喺處理綜援嘅失業個案，而家嘅需求大嘅時候咧，咁更加應該要去處理。又或者咧，我哋而家希望能夠檢測咧，盡量方便市民去攞呢個樣本瓶。譬如郵局做緊派呢啲嘅樣本瓶嘅工作，啊，咁呢啲你一定要繼續維持。咁所以每一個部門咧，佢哋會去檢視佢哋嗰個安排，而咧係適時向公眾交代咧，佢哋嗰啲嘅服務咧係會有咩嘅調整。以至到咧，盡量去減少喺寫字樓裏邊咧工作嘅同事嘅數目。希望政府帶個頭咧，就呼籲僱主盡量都係喺呢段時間呢兩個禮拜，盡量能夠安排到僱員咧，都係唔好翻寫字樓。從而減少咗喺個社區裏邊咧，無論係交通啊、地鐵啊，或者係嗰個人群嘅聚集啊、社交嘅接觸咁樣。 呢、這個作為公務員嘅體系啦，去帶頭呼籲啲私人機構去做在家工作嗰、那個。帶頭的力量有冇變到咧？我見第一二波嘅時候，好似啲私人機構積極啲喎，而家聽聽下都好似慢慢都靜落嚟啦咁樣。 嗱，事實上係嘅，葉冠霖，開頭嘅時候咧，嗰、那個效果好明顯嘅。但係而家咁咧，你發覺咁嘅，就算喺嗰、那個疫症裏邊咧，就算政府未曾好似講到尋日咁樣講啊，即係緊急同必須嘅服務以外咧，就盡量都係在家工作。或者我哋較早前一兩個禮拜前咧，我都開始講咧，就係啲部門咧安排嗰個彈性上班時間，或者去做呢、這個AB team 去做咧。 其實有啲嘅私人公司咧，特別有啲大嘅企業咧，其實佢哋都安排咗即係呢啲在家工作嘅。有啲甚至根本上疫症開始之後咧，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係咁樣做嘅。但係仍然有好多企業嚇，亦都包括有啲中小企業咧，佢哋咧都會睇住政府頭嘅。所以咧就亦都有啲會睇住啊，如果政府行呢一步咧，啊佢哋跟住就會去做。所以咧係有嗰個作用喺度嘅，所以變咗嚟講啊。我哋希望透過呢個安排，再配合埋其他啲收緊嘅防疫措施咧，未來兩星期，大家盡量喺個社區裏面減少人流聚集，希望能夠可以咧堵截到嗰個疫症嘅進一步嗰個擴散。 不過講翻公務員在家工作啦，而家都第四波啦。第一波嘅時候咧，一月尾至三月初在家工作，第二波就三月尾至五月初，第三波咧就七月中至八月尾，第四波就而家數落去兩個禮拜。啲人計落今年有成四個月時間，公務員都在家工作嘅。有冇積壓咗啲工作咧？有冇啲處理唔到嘅咧？成個運作 其實咧，如果你聽啲同事講咧，有陣時咧，佢第一咧就係如果我安排一個在家工作安排咧，其實每個部門自己本身都要做好多內部調整嘅，因為都要諗下第一有咩服務咧係繼續提供，第二人手嘅調配係點樣嚇？咁有啲前線櫃台嗰啲嘅，咁可能咧你就即係你刪咗就會影響到服務，影響服務嘅時候咧，市民又可能會有意見嗰樣嘢，咁你就好啲嘢要處理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對於同事嚟講，對於部門嚟講咧，其實嗰個工作係複雜咗嘅。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咧係因為即係減少咗，譬如直接嘅接觸收郵遞或者電郵各樣嘢嗰啲咧，咁有啲嘅工作可能會積壓咗嘅嚇。咁所以後尾嘅時候又要再去加翻啊咁樣。咁有啲同事就每一日咧，就譬如我分咗A 組 B 組咁咧。你可能少咗半人翻工，咁剩翻要翻工嘅同事咧，咁佢咪嗰個工作又可能要辛苦咗。咁但係咧，我覺得就即係大家最緊要都係明白咧，我哋點解要咁嘅措施都係呢兩個禮拜希望減少人流，減少個聚集。咁所以咧就大家一齊努力就做好個安排啦。呢一個嘅安排一定係對市民提供嘅服務會有影響嘅。咁所以都希望市民能夠可以理解啦，亦都盡量有一啲能夠可以做到郵遞啊、網上啊、等等嘅咧，就預約啊咁樣嚟去做啦。 好啦，嗱，各位聽眾可以打你一齊傾嘅18723111872311，今朝早請嚟嘉賓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啊。一方面講到疫情裏邊嘅一個新安排啦，就係在家工作啦，公務員。另一個咧都要講翻施政報告內容啦，咁大家點睇都可以一齊傾1872311。嗱，今次施政報告都有著墨啦，公務員方面特別多人關注就係公職人員宣誓嗰部分，公務員宣誓嗰部分，而家個諗法係點啊？ 葉官能，其實公務員宣誓或者簽署聲明嘅安排咧，就之前我哋都七月份嘅時候，我哋都向立法會都提出咗。我覺得講呢個議題嘅時候咧，最重要都係翻係一個最基本。個基本就係點解我哋會有一啲安排，希望需要公務員去宣誓或者簽署聲明。因為咧公務員隊伍咧係喺我哋嗰、那個特區嘅政治體制裏面咧，係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因為如果你睇基本法嘅第四章咧，嗰、那個政治體制咧，特區嘅政治體制咧，係包括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區域組織同埋公務人員咁、所以公務人員亦即係公務員咧，本身喺我哋個政治體制裏面咧，係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而整個嘅政治體制嘅成員咧，都係負有一個重要嘅即係責任，就係落實好一國兩制。咁而落實一國兩制咧，其實就係、是基本法就係將一國兩制嘅方針咧，用一個具體法律嘅方式咧，同埋係寫出嚟。咁所以佢係呢個一國兩制方針嘅一個法律化同埋制度化。咁所以我哋去提到我哋需要擁護基本法，其實就係去落實好一國兩制嘅方針。咁而一國兩制嘅方針之所以點解咁嘅定立咧？這個即係基本法嘅序言講得好清楚，佢有兩個目的嘅。第一咧就係因為特區係屬於國家嘅一部分，咁所以咧係維持國家嘅統一同埋領土完整。第二咧就係透過一國兩制嘅方針咧嘅落實咧，係保持香港嘅繁榮同埋穩定。所以有呢兩個主要嘅目的，亦即係話喺政治體制裏邊嘅成員，包括公務員咧，佢亦都係負有個使命咧，就是、落實好一國兩制。咁所以。如果我哋係喺嗰個嘅政治體制裏面，我哋係屬於公務員隊伍咁嘅時候咧，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埋咧對特區政府負責咧，其實就一直以嚟都係嗰個責任嚟嘅。 呢樣嘢大家都好清楚。咁所以透過一個宣誓或者簽署聲明嘅方式咧，就係將呢個一貫嘅責任咧具體地嚟去表明出嚟，同埋做一個嘅確認嘅。咁所以呢個可以咁講咧，亦都係一個比較理所當然嘅事情。咁所以我哋咧就有呢一個咁嘅安排。我哋嘅做法咧就係有兩部分啦。第一咧就係對於喺今年七月一日或之後入職嘅公務員，咁呢一個咧我哋已經係執行咗嘅，就係會係成為一個咧係聘任嘅條件。咁所以我哋喺十月十二號咧亦都發出咗通告俾各部門，就安排今年七月一日或之後加入嘅政府嘅同事咧就簽署呢個聲明。咁亦都有超過2900名同事咧就已經簽咗嘅。咁所以咧呢個都係順利去推行咗。第二咧就係對於現職公務員，現職公務員咧我哋亦都係較早前咧就係諮詢咗相關嘅公務員團體。我都發咗一個信俾所有公務員，歡迎佢哋提嗰個意見。我哋亦都做咗啲內部研究。咁我哋喺七月初嘅時候咧，我哋都提出咧原本嘅諗法咧，就是分階段做，譬如話首長級，或者有啲嘅職系同事咧就先做，跟住其餘嗰啲咧之後做。但我喺聽意見嘅過程裏面咧，亦都有不少提出，如果既然間宣誓或者簽署聲明去確認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一個咁基本嘅責任嘅話咧，咁所有現職嘅公務員其實都應該去做。咁如果我哋技術上可以做得到，咁啊點解要分階段咧，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做咗研究啦，我哋都係覺得咧都同意嘅，所以我哋會係一次過安排咧現職公務員咧就去做呢、這、一個，大部分嘅公務員同事咧都會係用一個簽署聲明嘅方式，常任秘書長同埋部門首長咧我哋另外咧亦都係會透過宣誓嚟去咧做呢一方面嗰個嘅即係確認嘅， 但係呢部分作為做緊公務員嗰啲要去宣誓或者簽聲明，有冇一個所謂法理基礎？頭先你就話有個責任啦，基本責任去完成啦。咁但係按另一邊嘅人講啦，佢就覺得請我嘅時候冇講呢筆喎，你而家係新加一樣嘢落去嘅，有冇一個法理基礎咧？ 哦，嗱，咁樣嘅，因為我哋所講咧喺嗰個嘅公務員守則裏邊亦都有提到咧，公務員嗰個責任咧，亦都係對特區政府負責，盡忠職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咧，這個亦都頭先我所講喺基本法裏邊咧，作為政治體制裏邊嘅成員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基本嘅條件嚟嘅。咁所以喺現職公務員去表明去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對特區政府負責，這個係一貫嘅責任。這個係一個咧作為公務員一個基本嘅條件同埋要求嚟嘅。咁所以咧就透過宣誓或者簽署聲明嚟去做呢一個嘅即係確認同埋體現咧，呢一個其實都係一個好正常嘅做法。咁所以我哋亦都係即係睇過嗰、那個即係法律方面嘅，覺得咧提呢個要求本身咧，亦都係一個穩妥嘅做法。因為其實咧，就算係現職公務員都好咧，周不時我哋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啦，我哋都會出一啲通告指引啊。亦都係會就翻喺嗰個嘅公務員隊伍嘅管理上邊咧，都會有一啲嘅要求，有一啲措施，有一啲政策嘅，係嘛？咁所以呢個亦都唔係一啲新鮮嘅事。 頭先你講到咧，即係擁護特區，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呢個係一個基本嘅要求啦。咁但係咪要用到宣誓或者簽署聲明去到體現咧？咁可能有啲公務員有唔同嘅睇法嘅喎，呢、這個。即係始終有唔同嘅睇法㗎。如果佢真係唔想用呢個方法嚟體現呢樣嘢，哪怕你覺得係基本要求，咁有冇咩效果咧？佢唔簽嘅話， 正如頭先所講咧，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對特區政府負責咧，呢個係公務員本身一貫嘅責任同埋要求。呢、這個亦都係社會對我哋嗰個期望。亦都係透過呢個簽署聲明或者宣誓嘅方式咧。亦都係可以去即係更加嘅清楚嗰、那個公務員嗰個核心嘅價值。咁所以咧呢一個嘅做法本身我哋覺得係即係係好理所當然嘅。如果有同事本身話我唔簽拒絕簽署我哋一定會去了解清楚 你點解回唔簽？係唔係對於擁護基本法或者效忠特區呢個嘅基本嘅要求本身嚇、會有一個嘅質疑咧？嚇、咁所以如果現職嘅公務員同事去拒絕簽署呢啲聲明嘅話咧，係會有影響嘅，因為會令人去懷疑質疑究竟係唔係去願意承擔呢一個基本嘅責任同埋要求咧？咁所以係會對嗰、那個最起碼咧，對嗰個升遷係會有影響嘅。嚇、呢、這個喺我哋公務員嘅管理上邊咧，係我哋係會咁樣做嘅。嚇、具體上最後嘅嗰個細節安排會係點咧？現時嚟講咧，我哋都有啲問題，我哋仲係釐清同埋確認緊。同律政司嗰邊咧去商討緊嘅。咁我確定咗，我哋確定咗之後咧，就會即係作出嗰個交代同埋公布。我亦都會同翻主要嘅公務員團體咧，係再溝通，同佢哋咧去解釋我哋研究完之後嗰、那個嘅決定同埋安排。 所以唔簽就冇職升啦。頭先講到 啊，最少啦， 會唔會炒咧？ 最少升遷會受影響。 O、okay, K， 炒咧 嗱、同樣地啦，因為咧頭先所講啦，如果呢一個係一個基本嘅要求，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如果拒絕去即係簽署去確認呢一個嘅即係要求，咁會令人質疑咧是否符合即係嗰個公務員本身一個基本嘅即係要求同埋條件。咁呢一個會唔會係去到一個即係仲可唔可以繼續喺翻公務員隊伍裏邊會有同事係佢唔肯去確認？我是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我覺得不少人會有這個質疑的。我們現在具體上那個的後續的安排會是怎樣呢？我們等我們確認所有問題之後，釐清所有問題之後，我們會有一個清楚的交代。 即是炒不炒，即是有可能，我聽你這樣說， 最少升遷一定受影響。但你說會不會影響到即是不能夠再繼續在公務員隊伍呢？啊！呢一個咧就我哋覺得會有人會提出個質疑，就係如果你連一個聲明去確認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都拒絕嚟去做嘅時候，咁是否繼續適宜繼續喺翻公務員隊伍咧？咁所以我哋要處理呢個問題。 咁若果宣咗誓啦，或者簽署咗聲明之後啦，有冇啲咩嘢係代表佢唔再做得嘅咧？有冇啲對佢實際上有冇啲咩影響？ 哦，其實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其實就係落實好一國兩制。擁護基本法咧，亦即係話喺基本法裏邊啊最核心嘅一國兩制就係香港特區係國家嘅一部分。所以如果有任何嘅行為或者言行係令人去質疑，你根本上就不接受一國兩制，不接受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或者是去宣傳推廣港獨，或者是這方面這些情況，這樣的時候當然這個也很難想像，是可以繼續在一個政治體制裏面嚟去即係服務，所以我相信係翻翻啲最基本、最核心嘅一啲嘅問題。 Okay. 如果你講港獨嗰啲，而家國安法之下都俾人拉啦，都本身都 冇錯， 即係一般市民都唔做得啦呢、這個。但作為公務員啦，第日會唔會簽署咗之後唔能夠公開反對政府一啲政策咧，會被視為我唔擁護或者唔效忠呢個政府咧？ 嗱、呢一個咧就係咧好清楚一樣嘢咧，就係、公務員本身咧，佢係對特區政府負責，佢負有一個責任咧，就係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咁喺嗰個政策嘅制定過程當中咧，公務員亦都係有嗰個參與，特別係中高級嘅公務員咧，喺政策制定裏面其實咧有好大嘅參與，亦都係成個即係政治委任嘅團隊同埋公務員隊伍大家一齊嚟去做嘅。咁如果嗰個政策醖釀嘅過程當中，我一直都係鼓勵咧，就我哋應該大家去討論唔同嘅考慮，方便我哋作出一個咧最合適嘅決定。但是當特區政府作了一個政策的決定之後呢，我們整個團隊包括公務員隊伍呢，就是去做好那個的解釋、落實和推廣的工作。所以其實這個呢就一貫以來都是這樣做的。所以如果你說公務員同事本身 如果他是負責這個政策，在那個制定的過程當中，他有不同的意見，但是當政府作了一個決定和他自己個人這個意見是不同的時候，當然他作為有份負責這個政策的同事，他一定要擺低自己的看法，這個是特區政府的決定的時候呢，就大家一起做好這個工作。但另一方面呢，公務員亦都是香港市民的一份子，所以是仍然都是擁有市民在基本法和我們其他的法例上面所賦予的，就是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當然不能夠違法啦。亦都我們的自由不是話即係冇界線啦。所以其實同其他市民是一樣，都是有呢一個咁嘅即係自由。但是公務員的身份本身是俾到我哋咧，係需要注意到我哋嘅一言一行咧，亦都唔可以對我哋嘅公務員身份本身係構成一個衝突。亦都唔可以令人覺得咧你係會有嗰個嘅即係偏袒。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基本嘅原則， 即係自己負責嗰、那個，即係工作上面負責個範疇就唔能夠公開反對，人哋局嗰啲咧就可以有不同意見啦，係咪啊？ 即係你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對政府嘅政策你有自己嘅意見，我覺得呢個冇問題嘅。 公開講都 OK 嘅，即係哪怕如果參與去到集會啊等等去表達對其他嘅範疇嘅不滿得唔得咧？ 咁嘅時候你就要考慮咧、就係會唔會一個咁嘅參與，讓人去睇到就係同你個公務員身份。即是说你支持特区政府施政会产生一个的冲突。 OK， 我相信就要考虑这方面的事。 这个可能都还要再详细谈，但我们很快休息一阵。转头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会有千禧年代，继续有聂德权局长。 港府指执法部门会严肃处理，强调如果发现有私人游艇以公开的卖广告或者是付款的方式鼓励大众进行聚集活动，就会立即执法。东方日报报道。 經濟日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他直言港府昨日公布社交距離措施新安排較預期嚴謹，形容幾嚴格。早前曾經一度收緊部分措施，港府即使推出彈性在家工作安排，但未有私人企業跟隨，希望今次牽頭公務員在家工作安排私人機構會響應，因為市民聚集等車吃飯有傳播風險。許樹昌預料措施推出之後需要兩個星期先至見成效。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第四波疫情持續，昨日新增76宗確診，其中8宗輸入，68宗本地個案，9宗源頭不明，另外就有大約50宗初步確診。大埔拿打素醫院一名有肺炎以及發燒病徵的病人向急症室求診，五醫護人員安排病人聞高濃度氧氣，其後病人初步確診，但曾經接觸病人的9名醫護人員只是戴外科口罩，聯同在場其他5名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醫管局承認醫護人員裝備不足之下進行高濃度氧氣程序是有風險，有改善空間。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上屆中學文憑試一條中日關係歷史科試題引起軒然大波，題目最終被取消。時任考評局評核發展部經理歷史科楊詠宇亦都已經請辭，他昨日向考評局同事發電郵道別，以3500多字逐點反駁取消試題的理據，並且披露請辭原因是龐大政治壓力，說局方決定取消試題的時候其實已經設了斷頭台，只是等局方接納教育局專責小組調查報告就會將他處斬。考评局回复话，有关职员早前请辞，局方并冇向该职员施压同埋要求佢离职。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六个人去年喺11国庆期间喺湾仔一个单位之内，被警方搜出白电油同埋玻璃樽等物品，全部被控串谋纵火罪。案件寻日喺区域法院开审，但系控方突然大幅修改控罪至串谋暴动，被辩方代表质疑做法不公。主審法官沈小文直斥控方可不可以公道啲，又話在之前兩次審前覆核都沒有提及改控，反問點解在擁有所有資源之下，仍然經常在同類案件當中的最後一刻才提交新的證據，表明控方是有責任向辯方提交證供而並非突襲。他最終是接受案件延至今日再訊，再視乎進度開審，所有的被告獲准保釋。這個是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 保就業計劃昨日正式完結，香港老牌旅行社永安旅遊宣布削減120名員工，佔整體員工數目大約兩成，而留下的員工亦都要繼續放無薪假。永安解釋，旅遊業務恢復無期，而未來一兩年亦都難以回復過往的出行規模，現在員工數目實遠超於未來的業務需求，加上保就業計劃結束，不得不作業務重組。有業界人士估計，當局不再推第三輪計劃，早已經估計將會有裁員潮。星島日報報導。 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新型肺炎疫情惡化，港府昨日宣布多方面收緊限制，提升罰則以倍數計。聖誕在即，大批的學生預料將會回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必須團結有能之士，盡快堵塞防疫系統的漏洞，支援能力不足的官員，多些落區了解視察實況和漏洞，才有機會爭取民心，攜手抵住眼前疫情的聲勢，爭取清零。經濟日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從過去三波抗疫的經驗來看，一旦收緊限聚措施，可以有效減壓制疫情傳播，但沒辦法徹底切斷傳播鏈。社評說，政府在外防輸入方面可以做得更多，包括專車接送入境人士到指定的酒店隔離、嚴禁探訪，亦都有建議政府採取更決絕的措施，全民檢測、疫情追蹤和源頭堵截三管齊下，切斷傳播鏈。大公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就講到，政府雖然是以本地感染清零為抗疫目標，但是未見到有任何具體方法或者是清晰的路線圖，如果認為全民強制檢測在香港是行不通，至少也要另提方法，講明清零不是泛泛而談的口號。社評說，特定範圍強制檢測論操作當然是容易一些，社會反彈也都較少，但是當局出手一定要快而準。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伊朗核彈之父的科學家法克里扎德遇食身亡，伊朗將矛頭指向以色列和美國特朗普政府。社評指，重返伊朗核協議是後任總統拜登重拾多邊主義和重建美國地位的手段，但如果伊朗採取強硬報復行動，恐怕會令拜登卻步。特克林政府報復與否，視乎這位新總統有沒有意願放寬制裁而定。信報社評。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对出中线嘅坏车咧，喺一分钟前咧就拖走咗啊，咁而家仍然挤塞，龙尾喺深井交汇处噶。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分零两分钟啦，咁而家咧车龙咧就仲未消散，排到去深井交汇处。另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三线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启业村第三线的意外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方向，龙尾喺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君汇港一段就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方向中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12月1号，周三起限聚令收紧至二人，食肆晚上十时起禁堂食。 本港新增76宗确诊，其中9宗源头不明。 永安旅游裁员约120人。 东京都新增311宗确诊，中国日本恢复商务旅客往来。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继续有嘉宾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嘅电话，继续18723118731。头先讲紧咧，施政报告里边提紧啦，有关即系公职人员宣誓嗰部分，特别提到公务员嗰度啦。咁嚟紧公务员咧都要宣誓或者签署声明，就确认自己咧系效忠特區擁護基本法嘅，咁頭先都講咗，嚟緊都會好快做啦，呢、這個處理緊嘅啦。咁但係都講到，即係如果簽署咗、宣誓咗之後，有冇啲嘢唔做得咧？公務員頭先講呢樣嘢，頭先局長又提到啦，若果係自己做開個政策範疇嘅，咁當然出開嚟嘅時候就要跟翻政府最終嘅決定啦。但係頭先又講到，若果係其他嘅政策範疇，譬如你係一個局嘅，然之後講另一個嘅時候，可唔可以公開表達唔同咧？頭先講到話，若果係集會嗰啲，就要再仔細啲諗諗啦，係嘛？即係嗰啲其實係咪都理論上有風險唔做得 嘅？我諗有幾個層面咧，葉冠霖。第一咧就係我哋即係作為一個普通市民，亦都係對於政府各方面嘅政策或者措施，都可能會有我哋自己嘅意見。咁所以喺一個即係合法嘅情況之下，亦都係有保障嗰個自由去表達咧，你去做呢啲嘢當然係冇問題嘅。但係當然我哋去做嘅表達同埋個參與本身咧，亦都要考慮會唔會同翻我哋個公務員身份咧係會有個衝突，或者會令人會有覺得咧就係咧呢個同你作為一個公務員身份去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咧，係會產生一個矛盾同埋衝突出嚟。咁呢個係要考慮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我哋喺我哋現行嗰個機制之下咧，亦都係有某一啲嘅職系嘅同事咧，我哋都係會有一啲限制嘅，啊，即係可能即係首長級或者有一啲嘅職系嘅同事咧，咁係即係亦都限制咗咧，有某一啲嘅即係政治活動咧係唔能夠參與嘅。咁呢個都係一直以嚟咧都係有呢一個方面嗰個政策啦。第三方面咧就係咧，如果我哋講到即係簽署聲明去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咁我哋所講嘅違反誓言咧，會有兩個方面嘅。第一咧就係會唔會係嗰個嘅言行本身咧係違法，或者係違規。咁如果係違法嘅話咧，就係觸犯咗法律啦。亦都最其中一樣就係譬如香港國安法。里面所讲的即是那些一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那在第35条里面都清楚了，如果是违反有经法庭定罪判刑，那这个呢是基本上是立即终止那个的职务，这个就是很清楚的。如果是一些言行本身会不会是违规呢？违规就是违反了公务员那个的即、就是我们所定的一些操守和品行。咁我哋亦都喺嗰個紀律懲處機制上面咧，係有機制去處理呢啲違規嘅行為。咁所以如果係簽署咗聲明或者宣誓之後，我哋一定係有一啲嘅言行本身係令人會質疑到咧，你是否係違反咗個誓言嘅。咁我哋就按翻呢一啲咧嚟去睇，究竟佢係違法啦，定係違規？如果係違規嘅，我哋按照翻我哋紀律嘅懲處機制嗰度咧嚟去跟進。而喺呢個機制本身咧，亦都一定係睇翻嗰個事實啦，同埋亦都係會有俾嗰個當事人咧係有一個即係申訴答辯嘅機會，到最後嚟去睇。咁如果嗰個嘅情節係比較嚴重嘅，咁最嚴重嘅當然咧就係革職嘅。 OK， 嗱違法嗰啲就睇翻法例啦，咁有一個慣常嘅做法啦。但違規嗰度啦，違規嗰度嚟緊會唔會有一套規則頒布出嚟，等公務員睇到自己係咪違規，知道自己邊啲行為會唔會違規嘅？ 我哋違規咧，按處理嘅機制咧，係按翻我哋現時即係公務員系統裏邊嘅紀律懲處機制。我哋亦都係喺公務員嘅守則裏邊咧，亦都有就翻公務員嘅操守同埋品行咧，亦都有清楚嘅一啲即係指引同埋原則嘅。但係你話邊類型嘅行為？就係、是、犯定唔犯，有個列表咁樣清清楚列出嚟啦。我恐怕咧呢、這個即係亦都唔係好實際。 OK， 咁但係即係最重要咧，其實你睇翻個誓詞嘅內容咧，擁護基本法，其實即係支持落實好一國兩制，跟翻基本法裏邊嗰個嘅即係方針嚟去做。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如果我哋作為特區政府嘅骨幹。去即係效忠特區 ，OK， 做好呢個都係一個好容易理解嘅事情。 你覺得容易理解咧，但可能有啲公務員咧喺不同嘅情況下就覺得難理解。譬如舉一個例子，一個爸爸，佢本身身份係爸爸，但佢喺政府服務公務員嚟嘅，佢又唔係做過教育局，但佢對教育政策好不滿嘅，咁啊走去想去集會咯。 咁會唔會變咗有可能就違反咗你唔係叫做即係效忠緊特區，唔係協助緊而家教育政策嘅施政啦咁樣？ 嗯， 跟住就俾公務員事務局話佢違規，跟住要罰佢啦，會唔會咁樣咧？ 嗯。这个我们要看回那个个别那个情况是怎样。亦都是就正如刚才我所讲呢，如果我们有意见的时候去表达和反映这个意见呢，有很多方式和途径的。所选取的方式的途径呢一定是考虑呢就不要影响到因为我有公务员的身份而导致到呢会有即一个的即冲突或者令人呢会有产生一个质疑。咁我諗呢樣嘢本身係需要去留意嘅，亦都有正如咧好多時都有提到就話啊，即係而家用好多社交媒體，咁我個人有嗰個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咁我用社交媒體咁即係點解要受限制咧？咁樣，但係個實情就係、是、正正目前嗰個社會裏面咧，就社交媒體嘅廣泛應用咧，好多時一啲私下嘅通訊咧。亦都係會即係唔知點解就會被公開咗。咁、有一啲嘅即係言行表達咗出嚟嘅時候咧，令人去產生呢個質疑咧，咁呢個都係會造成一啲嘅影響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即係我哋去一定係翻翻最基本嘅啦。一咧就係話作為市民個起點一定係作為市民，你有嗰、那個我哋大家有嗰個表達同埋言論嘅自由。但第二一定係睇翻我作為公務員嘅身份。咁我哋所做嘅表達嘅方法途徑，會唔會產生一個嘅矛盾，同埋產生質疑嘅？ 唔係呢個原則，你多翻提啦。但係真係落地嗰下都難搞。譬如頭先就舉翻個例子啦，嗰、那個爸爸對教育政策不滿，喺社交媒體度講話政府倒行逆施，呢個政策太差啦咁樣。咁呢啲會唔會又落入去，又變成頭先講影響到佢身份嗰啲咧？即係判斷位咧，其實對於當事人嚟講，可能唔易掌握嘅喎。 係。我相信咧，就如果對某一啲嘅教育政策會有個意見啊，作為父母都會好關心嘅咁去即係參與有啲嘅表達，去提出對嗰個政策嘅一啲睇法同埋意見。咁我諗一般人睇落去嘅時候咧，都會比較容易啲理解到嘅。但係你話如果係一啲即係打住旗號係即係讓人覺得即係有成個即係去。反對成個特區政府施政嘅一個咁嘅程度嘅，咁個情況又會好唔同。所以點解咧？我就 反對嗰環咧，就咁反對。 唔係，如果就一個政策嘅討論同埋表達意見咧，我覺得呢個係冇問題嘅。而事實上咧，特區政府要做好我哋嗰啲嘅政策措施咧，事實上亦都係要多聽同埋多吸納唔同嘅意見睇法，嚟去作通盤嘅考慮，先至會做到一個最好嘅政策出嚟。咁所以如果你話係一個出於對嗰、那個即係政策，對於學生個福祉關心著眼嚟去提出嘅，我覺得呢個係冇問題嘅。但係同樣地啦，你個表達嘅方式嗰、那個嘅程度各樣嘢睇出嚟嘅時候，究竟嗰個嘅即係觀感同埋會唔會產生質疑？事實上呢樣嘢真係要考慮 嘅。正正就係呢個觀感啊，會唔會惹嚟質疑咧？當事人可能都唔知道自己幾時會過到嗰條，都唔知嗰個界線喺邊。雖然你講咗啲原則出嚟啦，但係條界點樣拿捏，其實係對佢唔知啊。會唔會就造成一個寒蟬效應咧？就公務員啦，我都唔講啦，都唔知幾時話我過界，幾時唔過界咁樣。 我又覺得咧咁樣嘅。如果你話有任何嘅一啲質疑要產生要去處理呢啲嘅投訴嘅時候咧。在嗰個嘅我哋嗰個嘅紀律懲處嗰個嘅程序機制裏面咧，亦都有充分考慮翻嗰個嘅即係事實，即係等於就係嗰個嘅場景發生咗咩事，同埋當事人自己本身佢嗰個嘅諗法，佢嗰個理據係乜嘢，咁樣嚟去整體上去考慮去睇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真係出於一個嘅即係真心實意，我為呢個政策我提出有個意見。而你整體上喺嗰個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嗰度不存在有任何嘅問題，我睇唔到即係會即係我哋跟翻呢個機制本身咧，其實都係有嗰個嘅即係各方面嗰個制衡同埋咧係有充分嘅資料咧嚟去考慮咗之後，先會做出一個決定嘅。 咁即係判斷者就來自公務員事務局啦，係嘛？到時講呢個人係咪違規就靠你哋。 因為我哋嗰個嘅紀律嘅處理嗰個機制咧。就我哋喺相關嘅部門啦，公務員事務局我哋都有參與嘅，我哋都有一個嘅秘書處咧嚟去處理有關呢啲紀律嘅即係言訊啊各樣嘢。最後如果有一個嘅結論，同埋有一個懲處嘅即係方法， 都是要經過一個獨立的，就是我們那個公務員罪用委員會那個的即是審定呢才是決定的。咁所以咧就唔係淨係咧，即係公務員事務局説了算嘅。 嗯嗯但係睇翻好多公務員咧，其實頭先你講可能就高層次啲嗰啲啦，有份制定政策啦，佢絕大部分唔係都係執行緊政策嘅。咁嗰啲係咪都要包埋頭先嗰份責任噶啦？即係嗰個政策我冇份制定嘅，哪怕我自己個局噶啦，咁但係佢都不滿嘅喎。咁嗰個會唔會風險更高啊？批評自己局嘅？ 公務員本身咧，當然你如果係中上層嘅公務員咧，就參與政策制定討論嗰啲參與會多啲啦，都會有嗰啲。其餘好多嘅咧，根本上嚟講都係喺佢自己嘅手頭上工作咧，都係有好清晰嘅指引，同埋咧就話喺上司嗰個嘅督導之下去做嘅。咁所以反而咧你話即係喺嗰個層面嘅同事咧，佢哋會去即係因為工作上而去即係違反誓言，我又覺得個機會唔高喎。同埋根本上嚟講，就係好多同事都係即係盡忠職守，做好佢自己手頭上嘅工作。咁其實冇乜嘢需要擔心。 就係關鍵佢有幾多講嘢空間嘛？而家就係、是、 咁，你講嘢嘅空間一定係由翻你嘅作為一個市民，你去表達嗰、那個即係意見自由呢樣嘢充分保障喎。 嗱，而家有時咧，即係特別喺社交媒體啦，有時啲言行都會犀利嘅。有啲講到話要特首下台啊，局長下台啊，局長唔稱職啊咁嗰啲，呢啲會唔會就特別容易就覺得你係唔係效忠緊呢個特區政府，唔係負責緊啊？ 我覺得就我就唔想就翻你所有呢啲嘢咧，每一樣嘢講，淨係咁樣就得或者唔得，因為亦都係好難咁樣嚟去講嘅。但到最終嘅時候都係睇咧，就係我哋自己本身去第一就係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呢個係我哋對成個即係特區作為特區政府裏面一員，就做好我哋自己嗰個嘅服務同埋施政嘅一個嘅承諾嚟嘅。第二咧就係咧，我哋喺即係嗰個嘅過程嘅當中，我哋所表達嘅意見，其實我哋係即係唔係即係你係講道理啫嘛， okay. 你講道理啫嘛，係嘛？你表達你嘅道理，你係點樣咁樣睇？我覺得即係我哋個社會其實呢一方面一定唔會有問題嘅。 另外都想問一個啦，公務員不同職系下嘅工會咧，第日搞一啲集會啊、遊行嘅空間會唔會又更加細咧？佢本身亦都係公務員嘅身份，但係佢就為呢啲事就好不滿，好多時就正正係佢老細做緊嘅嘢不滿嘅呢、這個。按道理頭先講嗰啲都好有風險喎。 嗱，公務員工會咧本身嚟講跟相關嗰啲嘅法例咧，亦都係對工會嗰個嘅權利係有保障嘅。而工會本身亦都係負有嗰個嘅即係責任咧，都係為同事爭取嗰個嘅權益啦，特別係佢哋嗰個嘅即係薪酬待遇啊、福利啊，同埋有工作環境有關嘅事宜啦。咁呢一方面嚟講，我哋都係非常之重視，亦都會同翻公務即係公務員相關嘅工會本身咧有嗰個溝通。咁所以咧係絕對亦都唔會影響到個工會本身係做呢一啲係同翻佢嗰個即係同同事嘅薪酬福利待遇、工作環境等等有關聯嘅事情，但你話如果你嘅工會自己本身所做嘅嘅事情係同你自己本身呢個工會嗰個宗旨係有違背嘅地方，咁當然呢個就 咩意思喎？同自己工會， 因為你工會本身嗰個嘅即係宗旨咧，你都係為同事咧去爭取嗰個嘅權益或者反映各方面嘅意見。好多時，譬如話，無論喺薪酬、待遇、福利、工作環境，甚至譬如而家我哋講在家工作安排，咁有工會亦都係向我反映，係呢方面嘅意見、困難、建議各樣嘢嘅。 咁有時批評政策噶嘛，有時唔係呢個層面噶嘛。 係你批評嗰、那個對於一啲政策提出個意見，當然呢個亦都係冇問題嘅。咁所以咧就簡單嚟講咧就睇。對於嗰個工會本身，佢哋嗰個嘅即係表達嘅空間，我睇唔到咧，就係會有嗰個影響喺度嘅。 好，我都講咗好多有關宣誓方面啊，講下另一個話題啊，就講到有關公務員編制嗰度。咁而家都見到我哋都財政方面財赤啦，而家應該係赤字都3000多億啦。見到嚟緊都話編制就零增長啊，個諗法會點啊？呢個 嗱，我哋公務員嗰個編制咧，喺過去嗰4個財政年度嚇，即係包括到而家現時2020至2021年呢個年度，喺呢4個年度裏邊咧，公務員嘅編制增長咧係有11%嘅。呢個係因為咧喺過去呢幾年咧，我哋嗰、那個即係財政亦都可以支付得到啦。另外亦都有好多新嘅政策措施推行，有新嘅服務，咁所以咧就係增加咗嗰個編制嘅。 咁但係嚟緊嘅時候，我哋睇到啦，因為我哋嗰個經濟嘅下行啦，同埋咧就公務員嗰個編制咧，由之前我哋最低位有160,000，到明年三月底咧，我哋嗰個公務員嘅編制去到197,000+噶啦，咁所以咧就亦都過去嗰11%嘅增長咧。過去亦都好少見嘅。過去每年我哋大致上嗰個增長都係1%至2%度啦。咁譬如舊年咧，我哋嗰個增長就高啲嘅，3.2%嘅。咁所以咧就係嚟緊嗰一年咧，我哋嗰個目標咧喺公務員嘅編制上咧就會係零增長噶啦。嚇，咁亦即係話咧，我哋唔會額外再會增加呢啲嘅編制，但唔表示政府唔請人。我哋会继续请人，点解呢？因为每年都会有流失噶嘛，主要系退休咁所以咧就过去嗰几年咧，我哋每年嗰个流失嘅数目都有7,000至8,000度。咁所以譬如今个财政年度咧，我哋喺公务员嘅招聘方面咧，我哋都大约有10,000个职位，我哋系会去招聘嘅。但系整体上嘅公务员编制咧。嗰、那個增長咧，明年咧就會係零增長噶啦。咁所以我哋部門上咧都會透過咧，就係重新定嗰個優先次序啦，嗰、那個嘅即係精簡個程序啦，各方面咧嚟去即係增加個效率嚟去做呢方面嘅工作嚇。咁最近有一啲嘅特別係首長級職位嘅即係建議咧，去到財委會嗰度。咁政府亦都宣布咗咧，我哋會即係撤回啦，重新再審視。個原因都係因為即係都明白嘅。現時嗰個經濟嘅情況咧都係下行啦，好多失業都有上升。咁即係喺呢個時候就有一啲新嘅首長級職位開設，好似覺得即係同個整體個氣氛好唔夾啊。但我都必須要提出咧，呢啲嘅職位增加咧就唔係話突然間而家我哋就去喺呢段時間就猛咁開位，唔係咁嘅情況。而事實上呢啲職位咧都係之前嗰幾年。宣布了我們會做一些新的服務、新的措施，經過了內部審核之後確認有這樣的需要，才是有這樣的資源配置，那就是離開這些位置，也要經過立法會的人事編制委員會、跟著之後呢就因為有拉布要等好一段時間，終於輪到去財委會了樣。不過呢因為目前這樣的情況，我們都收回這些建議，我們會重新再審視那個需要。如果有一些是有確切的需要，我們暫時都用一些所謂叫編外的職位，即是不是長期的編外的職位來去暫時去處理著先、我們都明白到社會上的情況是這樣、所以有一件這樣的事來的。 OK， 好啊，好，今早多謝你嘉賓先，多謝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跟你講了有關公務員宣誓，特別是跟你講到編制的情況。各位聽眾如果有興趣可以繼續打來傾，電話會1872311，當然講到疫症裏面一些新的措施有什麼看法呢，可以打來一起傾，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目前疫情形势严峻，认为一定要大幅减少社区人流，而专家亦都表示，未来两星期情况关键，因此收紧的社交距离措施最少会维持两星期，呼吁雇主在这两星期暂时容许员工在家工作。当局正探讨将违规情况的罚则倍增。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金额未有定案，但要做到有阻吓作用，正同律政司商讨，当局会增设举报热线，希望令执法更有效率，强调公众要自律。陈肇始又说，正安排荃湾思礼酒店和另一间酒店作检疫中心用途。至於從外國返抵本港人士將要入住指定酒店作14日的強制檢疫，正密鑼緊鼓處理。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4宗是來自內蒙的本土病例，其餘8宗屬於輸入個案，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內地累計86,542宗確診，4634人不治。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提名多位女性加入新政府财金团队，其中联储局前主席耶伦一如预期获提名为财政部长。如果获参议院通过，耶伦将成为首位掌管财政部的女性。拜登说，这支团队看起来似美国，有认真目标、最高能力和对国家承诺的坚定信念。成员将会由上任第一日开始为所有美国人工作。过渡团队说，拜登预计星期二正式介绍新财金团队成员。耶伦强调，要呼吁要恢复美国人的梦想，让社会上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潜力。伊朗透露暗杀核子科学家法克里扎德的行动极度复杂，现场并不存在人的因素，相信涉及遥控武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形容，敌人使用全新的专业的方式达至行动的目标，暗杀行动通过电子设备进行，过程没有武装人员在场。沙姆哈尼在法克里扎德的葬礼上又表示，伊朗情报部门很早已经得悉暗杀企图，亦都已经加强了戒备，但最终对方都能够成功。德国、俄罗斯、阿联酋和黎巴嫩等国家相继加入谴责这次暗杀。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6点，升44点，成交金额22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2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7点，升7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77蚊，升14蚊；美团295.6，升5.6；小米集团26.45，跌5仙；中海油7.57，跌5.6。中国平安92.55，升1.55；微创医疗34.4，升9.5；建设银行6.09，系六个啱啱跳出系6.1，升2仙；敏实集团37.9，跌6毫；阿里巴巴256.8，跌4.6；友邦保险86.8，升1.8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4.36，瑞士法郎0.908，加元1.298。人民币6.585，英镑兑美元1.335，欧元兑美元1.195，欧元兑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7点，升373点。港金现价报16,4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36美元，卖出1,77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咧近住虎山道桥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一段咧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芬尼街一段挤塞，排到去渣华道，咁啊九龙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车多。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方向，近住扫管花一段车多，排到去小榄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方向中环、薄扶林道140来回、告士打道波斯富街行人桥面来回。同埋粉岭落叶路安乐村方向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欧阳振华，数码电视广播已经全面实施。 你部模拟电视机已经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立即加装机顶盒或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有合资格的住户可以在2021年7月15号或之前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打2922-9230了解一下啦。记得提迷你的亲朋戚友啊。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论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2020年12月1号，周三起限聚令收紧至2人，食肆晚上10时起禁堂食。 本港新增76宗确诊，其中9宗源头不明。 永安旅游裁员约120人。 东京都新增311宗确诊，中国日本恢复商务旅客往来。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時間啦，電話嘅仲有18723111，18723111，大家打嚟一齊講下。頭先聽咗兩位局長啊，陳肇始有接受訪問啦，聶德權局長都有接受訪問嘅。咁有關於公務員嘅安排又好，疫情又好，歡迎大家打嚟一齊傾嘅。有陳女士打嚟18723111嘅，陳女士你好。 系早晨啊，你好。咁咁啱啊，公务员事务局佢又喺度啦。咁其实咧，出边咧好多私人公司咧，都应该就算佢哋在家工作或者有啲叫放无薪假期咧。咁既然公务员都已经系咁多啦，19万啦。咁喺疫情当中，我哋都觉得呢一两年之内咧，都会系咁样样。咁我觉得局长佢预期喺度谂话，究竟宣唔宣誓啊？做其他即系规范嘅嘢，可唔可以即系？其实是不是公务员他们如果有三分一时间定一半的时间都在家工作，其实他们可能在家都是放假的。那有没有就是想下 think out of the box， 他们的上工时间调节之余，是不是他们都要减回三分一人工呢？即政府开支这些东西的话，那是他们要去拿捏不准的嘛。那就不是不停地开部门啊，请多些人啊。但是公务员其实就是真的很多低层那些，他们不是好像局长那么高人工，他们都 是、就是一个星期可能回两天。 Okay， 但有 些公务员可能会说我都不想的，我都想回工的，疫情才搞到那么减我人工。 如果疫情当中，那为什么其他私人公司啊好像国泰啊他们都要签新约呢？他们都要减人工，都签新约，那是不是即政府公务员就是一定是他逗开那个人工就一定是这样呢？即不会在疫情当中调节的。调节的意思他真的不想回工的话，那你问下他自己放自己假咯，公務員就最多假期噶啦。咁同埋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咁公務員唔一定要一至星期五翻工噶嘛。你減人流嘅話，你可唔可以嗌佢星期六日翻工啊？你請佢嗰陣時候都冇嗌佢宣誓啦。咁你請完佢之後，你而家因為疫情當中，你隨時都會變噶嘛。咁你咪令到即係多啲市民係可以受助啊？受助嘅意思即係打佢熱線啊，我星期六。或者其他時間打去社會福利處，都不會調熱線長響沒人聽啊。 Okay， 你嗌局長自己打電話去那些 NGO， 現在人家已經開始放假的話，那 NGO 又找不到，那些弱勢社群連老人家的獨居服務想找人派飯都有困難的話，那如果他連個社工都在家工作的話，那社工又不聽電話，那怎麼辦呢？ OK， 好，多謝陳女士，明白你的關注了。不過而家就話一啲基本啦，應該話一啲緊急啦，同埋一啲必要服務咧，都係繼續維持翻嘅。雖然公務員在家工作，不過多謝曬陳女士嘅意見啊。跟住嚟仲有阿蕭女士添啊，蕭女士你好。 係啊，早晨，葉生。 早晨，蕭女士，係請講。 係，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話升入職同埋現職公務員咧，即係要先係效忠基本法同埋效忠 效忠特區擁護基本法，係啦。 係，係啦。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政府。你如果你想 政府个饭碗，咁你又想入职，咁你一定要即係话要去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区政府呢，如果你唔做唔到呢样嘢，咁你咪唔好要去即係话去应征做公务员囉。咁你咁基本个嘢你都去做唔到，咁你又想食天饭碗喎，呢样咁咪边有即係边有话即係会咁着数个嘢呢，係咪先？同埋头先啊李德全局长讲得好清楚啦，同埋如果你现职个公务员，你如果你即係都要去即係话效忠即係个特区政府啦，同埋如果唔系呢，唔系即係话唔可以话即係话考虑佢嘅升职个问题。我觉得即係你唔系话升唔升职啦，同埋即係头先又话讲到咩，即係如果你喺背后即係为以即係为以能即係话你唔系效忠呢、這个特区政府，即係话即係又驚用咩个国安法，即係违反国安法，即係呢样嘢係有辣有唔辣㗎啦，即係你睇下你自己点諗㗎啫。你如果我觉得即係好基本个问题嚟，我觉得唔係好好易做。你想做公务员，你呢个係首要问题嚟嘅。 OK， 好，多谢萧女士，多谢你先。咁王女士啊，听埋王女士啊，点睇先？王女士你好。 系啊，早晨啊，叶生。 早晨，王女士。 我嘅意见咧就系、是、咧，当要求嗰啲公务员去签呢份宣誓嘅同时咧，咁如果嗰个公务员咧，佢本身咧，佢系有一个嘅英籍啊、加拿大籍呢啲咁样嘅，即系叫做入，即系有呢啲咁嘅国籍咧，就应该要放弃啦。一生不能是两主噶嘛，系咪？一生唔系一生，讲错，一生不能是两主，所以我觉得咧，就我嘅意见就系话，要求签嘅时候，同时咧，如果个公务员系有呢啲护照咧，就应该要放弃啦，一心一意咯。唔该晒。 OK， 好，多谢晒阿黄女士嘅意见先，同你倾到呢度啊。好啦，讲到疫情方面啦，头先都讲到啲新嘅措施出过啦。咁头先食卫局局长阿陈肇始都同我哋仔细解释过，其中咧食肆方面就收十点啦，而家夜晚最多两人一台啫。对食肆影响系点咧？请嚟有稻苗学会主席徐文伟一齐倾下。早晨，徐文伟。 早晨啊，叶君啊。 sorry， 请问下你点睇今次呢个嘅收紧啊？你觉得？ 呢個好對我哋業界其實都好嚴重嘅打擊啊！因為啱啱咧就咁啱，琴日11月30號咧保就業咧就完結，都其實對我哋業界已經有好大衝擊噶啦。政府又宣布咧收緊呢個限聚令，營業到10點啊。咁咧又係旺季，如果旺季又有限聚令咧，成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風暴啊，對我哋飲食業。 十二月你哋都係傳統好旺嘅月份嚟嘅，係咪？ 係啊，十二月嗱做冬啦，冬至啦，就聖誕假啦，跟住元旦啦，都係喺十二月發生噶嘛。咁過往有多酒樓啊，或者啲酒店嘅 buffet 啊，咁咧都係喺十二月嘅旺季嘅。 咁今次而家停話兩個禮拜啦，對你生意你估影響有幾多？ 哇，都保守估计都跌60%至70%嘅喺呢一度。 即係比起而家係咪？ 係啊，比现在都要跌60%至70%，因为我哋其实有香港个经营环境比较独特嘅，寸金尺土。咁其实按座位量以前呢，譬如四人一台坐50%呢，其实我哋交十足租就用一半地方㗎嘛。咁已经其实对嗰、那个生意有好大嘅冲击啦，咁加上而家又去到十点啦，咁亦又一个好大嘅冲击，同埋二人一台啦。咁我哋过往其实喺业界里面咧，由起初年头呢、這个疫情开始咧，我哋业界又不断咧都喺度提升紧呢啲防疫措施噶。咁包括咧，我哋由电子支付啦，而家换气率啦，体温机啦，搓手液啦，间隔板啦，咁从业员我哋都过往咧都其实已经有十几万嘅从业员咧去检测，虽然唔系百分百，但系都占咗成70%至80%去做检测啦。咁曾经有都有做过外卖嘅用具啦，同埋执台专员啦，呢啲等咧都我哋业界咧系自发，系比法例更高要求咧去做一个防疫措施，减低咧同从业员同嗰个客人接触。咁减低个传播，咁我哋都做好多好多。 咁喺限聚令就 50%， 由6人、4人、2人，我哋做个6点三门啦，全日有2日冇做啦，到而家就10点三门啦。呢啲种种其实我哋都系同市民啊，同政府咧都走咗一齐，希望大家携手咧去做，共同去防疫，共同去打赢呢一个病魔。不过去到琴日我哋好失望啦，政府竟然整个举报热线，即係好似將我哋飲食業同社會同政府呢有個分裂嘅情況。其實我哋唔係想去違反禁罪令，唔係我哋想去點樣。不過即係我哋真係頂唔住冇生意，坐得一半。咁同埋好多時呢，大家都明白返工嘅市民呢係可能得一小時食飯，佢好多時間呢就逼埋個一小時。如果我哋有位唔俾嗰啲客人入嚟坐，嗰啲客人又會投訴我哋。咁其實我哋已經遵守得好嚴謹㗎啦。咁不過可能即係每個行業都有啦，良莠不齊。咁有個別嘅同業呢都係會違反嘅，我知道係即係好個別嘅情況。咁我覺得冇需要喺呢個咁大家咁需要齐心共同抗疫嘅时间咧，整个举报热线好似分裂咗我哋，或者将我哋咧就标签咗咁样咯。 就系但系倒翻转另一边又讲，就系要齐心啊嘛。咁啊见到边啲唔守规矩嘅，咪揾佢出嚟，咁啊真系做到效果。政府第一规矩，大家跟翻足，咁啊希望早啲可以恢复翻生意咯。另一边又会咁讲啊？定？ 另一邊都係咁講啦，但係作為業界，我哋都好痛心㗎，因為我哋頭先等等喺咁多個月嚟，我哋真係同市民同政府走在一起㗎嘛。而家你整個舉報熱線，感覺上又好似好撕裂咁件事情，好似飲食業哇，你特登去違反個規定，去點樣去冇抗疫，冇點冇做過乜嘢？其實我哋唔係，我哋其實做咗好多嘢。我頭先都講我哋。10樣8樣係嘛？ 係，不明白嘅業界，你的確做咗好多嘢啦。咁亦都之前有好多都守規矩做緊。但如果從正面角度睇咧，即係始終疫症呢樣嘢咧，萬一惹到周圍都係咧，就不同行業都要一齊埋單嘅，都一齊都受影響。嗱，今次頭先你講旺季通常係做冬啊、聖誕咁，好似都係10月尾嘅部分啦。而家呢個時候出手，咁希望早啲搞掂，俾翻希望下大家真係守咗規矩，然之後喺月中真係可以又到時鬆翻啲，會唔會反而仲即係對你生意影響細啲咧？好過仲喺度抌落去，驚再差啲咧。 其實12月我哋業界都冇期望㗎啦，因為過往第二波、第三波俾到我哋嘅經驗咧，其實每一次都係要搞兩個月至三個月先可以將個疫情咧控制得好。好似上次第三波疫情6月尾7月頭。去到九月头，即系九月上旬10多号先处理得到晒咁样。咁其实而家望又望农历新年啦，农历新年又希望大家业界啊、市民、政府又大家携手抗疫，大家做多啲，行多一步，辛苦啲啦。咁等全香港都可以有个安稳嘅农历新年，可以拜下年团下年咁样啦。 希望啦，希望更早可以搞掂啦，希望大家一齐努力啦。多谢晒徐文伟先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徐文伟咧就系稻苗学会主席啊，就回应翻而家抗疫措施里边咧，食肆收紧啦，听日开始就系2人1台食肆，夜晚10点就要收啦。咁呢个对佢哋打击都大噶，生意会少6-7成嘅。好，跟住嚟又请另一位嘉宾又讲下另一个行业啊，就系、是、旅游业。咁因为咧就。見到保就業計劃就去到11月底完啦，今日10月1號即啱啱就完咗啦，咁即刻見到旅遊業咧就有裁員出現咯。永安旅遊就話受到新冠病毒嘅疫情嚴重打擊各個業務啦，咁所以咧就係而家咧就係要裁去咧大概120個員工，佔整體員工編制咧大概20%嘅，留任嘅員工咧就要繼續放冇薪假嘅。咁見到旅遊業嘅之前都聽過有噶啦，咁而家又有再有新嘅裁員，旅遊業嘅情況係點咧？請嚟由香港旅遊業外遊領隊及導遊工會主席湯劍生一齊傾下。早晨，湯劍生。 早晨，你好。 得唔突然啊？呢個消息？ 其实就我哋都之前都预咗噶啦，之前上一次新马旅游停薪留职之后咧，其实都预咗嘅。咁佢一路都其实都一路有裁员嘅，其实各大公司都有嘅。不过就可能上次新马嘅事件咧，就可能坊间回响比较大，所以今次咧就佢哋都进行得比较神秘。 哦，所以但你都估到噶啦，因为个势之下都估到好多都话要裁。咁今次有几多员工揾你哋？求助啊！咁嗰啲揾工会帮手嗰啲， 因为其实是很突然的，昨日突然之间即是上午是有些我们的会员收到电话 email 啊，公司通知就说哦，现在要停薪留职啦，或者有些是直接裁员啊，这样是突然之间的，咁完全之前收唔到消息，咁去到中午食饭嘅时候咧，咁啲会员就通知翻我哋，喂有啲咁嘅事，咁同埋入边嘅 terms 咧都有啲问题，咁就大概有三至四十个电话求助咯。 嗯，头先话有啲条款有问题啊，当中咩条款有问题？ 系嗰、那个因为佢哋系已经系接受停薪留职、 哦， 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佢就会当遣散啦，咁去做嘅。咁當中遣散計嗰個月薪嗰個問題啦，計嗰個月份，咁佢計嘅月份咧就係話計翻十一月，今年十一月到上年嘅十一月，咁嗱呢一年度我哋根本就，我哋如果計領隊嘅話，我哋根本係冇出團嘅，即係計個月薪嘅話咧，可能得翻千零兩千蚊，咁如果用呢個去計呢個長期服務金啊遣散費嘅話咧，咁啊係好唔公道嘅。 嗯，咁但係 係啦， 可以點計咧？呢、這個又咁的確過去一年就係咁樣喎，即係你希望能夠。計早啲嘅時候，即係往時冇受疫情影響嘅時候，個人工啊， 係啊，因為我哋今年根本大部分嘅領隊接著咗成九個月、十個月都係放緊無薪假，咁、 嗯、 啊實質都係上年嘅聖誕同埋今年嘅農曆年可能有出過一團，咁、嗯、其實都根本冇出過團，咁所以就我哋同其實同僱主嗰邊咧都嘗試聯絡過，就話可唔可以計翻上年嘅税單啊，或者係由上年即係、就是、由今年嘅年初。計到計翻上年嘅年初咁樣去計翻嗰個月薪咯。 嗯，有冇同勞工處了解過？其實呢個計法係點樣計嘅？有冇標準做法嘅呢、這個？ 其實我哋亦都嘗試聯絡勞工處嘅。咁佢哋計法就係、是、即係當然係一定係跟翻對上嗰十二個月嘅。咁但係呢個完全都冇案例，因為之前都冇試過話咁耐停薪留職。咁啊，應該係咪有酌情權可以？同雇主去傾咧，咁勞工處其實都建議我哋同翻雇主係睇下可唔可以傾得掂，佢話傾唔掂，先再上勞工處睇下勞資審裁啊，睇下點樣判咯。 嗯，咁而家就話百二個員工裁啦，係咩工種都有喎，好似話不同部門都有喎。咁佢哋係咪理論上要再揾其他工都唔容易啊？今時今日都。 其實如果之前咧反而仲難，因為之前可能你停薪留職，你要揾份長工咧，咁人哋都起碼你有離職信，你根本都未離職，咁人哋梗係唔會俾份長工你啦。咁、 嗯、 你淨係做份 part time， 佢又唔會即係又唔會俾得高人工，又唔會俾得可能好長時間你做，可能一個禮拜翻兩日三日。咁反而今次如果你直接裁員咧，對於一啲員工嚟講可能會比較好啲啦。你反正都係啦。嚟緊又唔知幾時先至會真正會復甦，咁佢哋不如炒咗我，咁我哋計清楚條數，咁我暫時我出去轉行，咁都有翻份離職信，出去轉咗行先，咁到旅遊業可能真係好翻嘅時候先再翻翻嚟啦。 嗯，咁而家補習業就完咗啦，聽落政府都未有打算再嚟嘅，咁你估會唔會陸續有嚟啊？即係旅遊業界嘅裁員。 其實係一直都有嚟嘅， 嗯， 即係由上次開始到依家一直都有嚟，不過係今次就比較即係大規模啲一次過做，咁其實 裁咗幾多度啊？之前加埋裁咗幾多度啊？不同大大小小咁加埋大概， 我諗大概加埋都我諗係接近一千人嘅啦，已經 啊 ，OK。 吓、啊、咁有啲系停薪留职嘅，咁啊停薪留职嗰啲根本就差唔多旅行社嚟讲，接咗80%都已经停薪留职噶啦。 嗯，咁嚟紧咧，而家就成千人啦，嚟紧会唔会继续再多啲啊？睇个势。 相信都会啦，因为今次施政报告政府对旅游业嘅资助咧，睇翻落去对雇主嗰一 part 咧，就个力度就真系比较细啲。有可能對啲細公司咧都仲可以頂得下一兩個月，對於大公司咧可能根本都連交租都未夠，對於佢哋嚟講，咁可能會嚟緊都會好大規模，但係會唔會好似咁樣向外公布咧？就我相信就唔會啦，因為坊間個影響都幾大，因為牽涉好多現金流嘅問題。 嗯嗯，但你講到施政報告，特首特別提旅遊業嘅咯，攞六億出嚟嘅，挨住六億出嚟幫手嘅，呢、這個幫唔到啊？你覺得嗰啲都？ 佢幫唔到，佢跟僱員嘅，佢一個員工有俾翻1萬嗰個僱主，咁你十個人以下嘅細旅行社，咁佢就可以俾10萬，十個人以上會俾多啲。咁但係如果對於大型嗰啲旅行社，好似今次呢件事，啲旅行社都係比較老牌啲，比較大啲，咁有好多分行嘅，佢真係根本唔夠交租嘅。 嗯，咁其他咧，咁整體嚟講，幫到細嗰啲都幫到啲啊， 細嗰啲就可能會幫得到啲嘅，咁但係。 都唔頂得好耐啦，因為你完全係零收入，唔係話我起碼我都有三成生意、四成生意，啊政府再補貼啲，已經完全係零收入、零生意，唔頂得好耐嘅。我哋相信估計，可能因為政府啲舊錢咧，可能會係一月份到，或者係十二月尾，或者一月份到咧就會派發。咁可能攞完之後，我諗過埋個農曆年都會有大批，可能係啲細嘅旅行社倒閉啦。 嗯，前景之前就搞個旅遊氣泡嘅相，後屘都開唔住啦。呢個會唔會都好暗淡？聽落都簡單講講呢個。 其實我哋自己業界睇，我諗都需要可能去到下年嘅暑假先至有望東南亞市會復甦啦。 下年暑假咁有幾多捱唔住啊？旅行社方面好多咯。 我哋。暂时估唔到，但我相信唔会少得佢一半。 嗯 ,OK, 咁希望唔好咁样啦，希望清快啲走啦。都多谢汤艳生先讲到旅游业界嘅情况啦。回应返就係永安旅游裁员嗰件事，咁业界就话之前都不嬲都有裁緊㗎啦，驚嚟緊仲犀利添。汤艳生呢就是、香港旅游业外游导游及导游工会主席。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分享由艾力克·斯密特和强纳森·罗森伯格共同撰写的 Google 模式 How Google Works。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谷歌好像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无论是上网搜寻信息、收发电子邮件，亦或是出行导航，我们都好像不可以离开它。而谷歌的产品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作者认为技术洞见是关键，不应该将赌注只是压在市场调查方面。产品经理需要制定产品计划，但在这些产品计划往往缺少了他们最重要的元素，即是技术洞见。技术洞见是建立任何新功能、新产品、新平台的主要基石。通过新的应用科技或者设计，他们能够极大程度上降低成本或者提升产品的功能。因此，拥有技术洞见的产品往往能够从根本上超越其他同类型的产品。这种显著的优势能够令到产品不需要太多市场行销就能足以吸引用户的目光。 任何成功的谷歌产品都不少得这些技术的洞见。谷歌搜寻之所以能够超越以前所有的搜寻引擎的原因，是因为创始人实现了通过比较各种搜寻结果之间的相关性，按相关程度来排列搜寻的结果。 同样地，这些失败的产品往往都缺乏技术洞见。谷歌曾经尝试将网路广告中的专业做法转移到纸媒、广播以及电视广告市场等方面。这些做法表面上都很聪明，但是缺乏了最根本的技术洞见，就是没有降低成本，亦都冇做出与众不同嘅亮点，因此最后全部都失败。 讲到底，技术洞见嘅本质就系将用户嘅需求放喺首位。要有技术洞见，我哋需要对互联网嘅演化趋势同埋产品实际功能嘅突破进行深度嘅思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Google 模式》，作者艾力克·斯密特以及强纳森·罗森伯格，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